总是现在来去之间寻找自己假状态，我的沉默不过是为了避免谈爱。 下面你将听到的是柯一鸣演唱的《失火》，孟庭苇演唱的《劫》，鞠允带出的《请别让我见到你》。 空间的歌。 继续来听歌，我们听到的是钟汶演唱的《小鱼》，陈慧琳、冯德伦演唱的《北极雪》，陈明带出的《我要找到你》。 在那头寂寞不寂寞，谁的想念是他的等候。 你若问我快不快乐，寂寞不寂寞， 牵你手牵我手，感觉我的脉搏。你要试着了却试着体会，用心好好感觉，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快乐伤悲。也许我的眼泪我的笑颜只是完美的表演。 听说北极下了雪，你可会也觉得它很美。

意，虚幻的梦想全部都忘记，策划的原则别轻易放弃，掌控未来就是你，拒绝所有孤凭真理，努力活出自己，请拥抱热情，将平凡创造奇迹，挥之不安犹豫，努力活出自己，就让那暗淡的日子全部都逃离，生命接受生活的只有你，拒绝所有孤凭真理，努力活出自己，请拥抱热情，将平凡创造奇迹，挥之不安犹豫，努力活出自己，就让那暗淡的日子全部都逃离，生命节奏生活的只有你，生命节奏生活的只有你， 画面闪在眼前， 闪在眼前，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好，这个时段我们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许茹芸演唱的《爱的心态》，稍后继续我们的下一站回味的下半时段。 一个陷阱里，常常

续来听歌，请欣赏的是黄大炜演唱的《我的世界》，毛毛演唱的《你是我最心爱的那首歌》，张智霖演唱的《爱情已死》。 一二三四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riad Production and the Seabank proudly presents the latest presentation from the monster you've been waiting for. 家乡没有那么多，我的世界只有你能为我停留，我的意志没太多是与非，没有对错。 Oh no， 地球因为你而转动。 One girl One world One heartAs I go along, I can't fake it. No one but my lover would know. I will make it something that I never really thought about. Oh no, I can't seem to get enough of your love. One girl.

那些事，不要我与你不可以，不要太痴。秀发要俘虏住我，一丝丝摆向火中，那眼泪已一再地说，全不是是那个意思。不要我与你不可以。 你给我一张地图，沿途浓雾弥补。仿佛幸福的不归路，不到结束，不知道孤独，人在软弱很透露。我在试图寻找一个错误，爱情中曲曲折折的恍惚，得不到的祝福更让我在乎。你消失的地图再也看不到我的路，没有地址的付出早已忘怎么回复。你给我的地图指引我往穷途末路，那里是伤心国度，我不会让自己哭，痛苦之后麻木，就不会更无助。结束，不知道孤独，人在软弱很投入。我在试图寻找一个错误，爱情中曲曲折折的恍惚，得不到的祝福更让我在乎。你消失的地图再也看不到我的路，没有地址的付出早已忘怎么回复。你给我的地图指引我往穷途末路，那里是伤心国度，我不会自己哭，痛苦之后麻木，就不会更无助。你给我的地图指引我往穷途末路，那里是伤心国度，我不会让自己哭，痛苦之后麻木，就不会更无助。 Well, it's got a good disco beat. Get down.